行。听着这首曲子，可能你有很多的感触吧。这首叫做《家乡的摇篮曲》，在此时听着这样的音乐，大概你会感到家乡的味道，还有年关年味儿。随着节日的到来，年味儿也真的是越来越浓了。这个切身的感受，我想你有，我有，大家都有。什么是年味儿？有的朋友觉得，哎，在现代21世纪的我们，好像年味儿越来越淡了。年味儿是什么？是年货的喜气味儿，是家人团圆的感觉，还是家里的那个团圆饭的感觉，还是雪地里飘送的腊梅的香味儿，还是多收了3-5斗的滋味儿，是走亲访友的高兴的味道，还是亲子弄孙的趣味儿，还是收发红包的嘚瑟劲儿，还是网购的疯狂劲儿，还是感叹时光流逝而不妨的惆怅的味道呢？其实这些全都是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尽相同的感觉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尽相同的体会。一切都尽在不言中，也许这首曲子也可以让你体会到家乡的摇篮曲，来自江小青。小丸子说：“好有味道啊，因为这音乐是家乡的味道，家乡的味道是温暖的怀抱。”是啊，这首《家乡摇篮曲》在这里，古典流行也给大家拜年了，祝愿大家真的是狗年吉祥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边听着中外的乐曲，中外的喜庆，一边感受着这些既有家乡的味道，又有着古典音乐味道的音乐。 也问候各位好朋友了。首先是一般的湖水顶你好，说今天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，春天的味道。还有嘿你好，叶子说下午好，听着欢快的乐曲，天到了。还有来自成都的 Sabrina 樱桃小丸子，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，在这里真的是再次祝愿大家狗年吉祥。看看二班的好朋友说什么。徐振强说了，大家好啊，我可是好久没来签到了，提前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祝愿大家这是工作顺利，也谢谢大家的问候，节目越办越好。还有贾小林说了，过年好姐，哦，这是对云云说的，我也对我说的，总而言之是很亲切了。还有小鱼娘你好，说还在上班，是我们都是努力的人，国家的栋梁是吗？青云飘然你好，有清秀，还有德兴龙二、橘子先生、甲贺山人、沁兰，还有秋水风神、金美美、陪衬、Nick F， 真的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。古典流行在这里，真的觉得心里也是很温暖。不只有这首《家乡的摇篮曲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听西班牙人在过节日时听到的音乐。来自夏波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还记得刚才胡显元说，觉得音乐中还有今天的天气中，整个都有春天的意味。是啊，今天觉得好像比前两天都温暖了好多，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，是吗？那在这里就为大家带来的是维瓦尔第春的第三个乐章。虽然我们现在是腊月，腊月二十九，但是节气都已经到了春天，印象中是第二周了吧。是啊，万物复苏了，大地回春了。刚才都说年味儿，年味儿也是春天的味道，大地复苏的味道。年味儿是我们童年色彩斑斓的梦，年味儿也是年的味道。说到味道，还要说味蕾，真的还有那种年味儿，年的记忆也是和吃联系在一起的。小时候每当冬天的雪花飘起来的时候，就热切地盼望着过年了。年味也是鞭炮响的时候，孩子们的笑声，家人的笑声，拜年的声音，还有大公公高挂的屋檐，柱子上的对联，窗边的剪纸，这些都是年味。来和各位好朋友也说说你身边的年味，听着这些中外的音乐，让我们感慨。

2月19号大年初四虽然赶上了周一，是故宫的常规闭馆日，但是当天故宫博物院将正常开放。央视文博主题综艺节目《国家宝藏》日前结束了第一季的播出，故宫博物院今天开始将在建亭广场推出《国家宝藏》主题展览，通过九面高清的电子显示屏，把来自九大博物馆的镇馆重器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示，特展为期2周，将持续到2月25号。故宫博物院还和凤凰卫视联合宣布，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，将在故宫建亭广场搭建起一处《清明上河图》主题的高科技艺术展演装置。这个纵深约50米长的展演空间，将融合互动沉浸技术、全息多媒体技术等科技手段，对故宫馆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内的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诠释，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，4点战马能量音乐，5点娱乐最王牌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，天渐凉，才发觉又走过一年。 FM97.4 古典也流行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，我是古月，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。2018年，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。古典舞曲，大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，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，大年30到大年初六下午2点到3点，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。我是古月，和我一起跳舞吧。是的，春节舞曲指南是我在这个春节带给大家的春节特别节目，特别礼物。那这两天呢，还是古月在直播间问候大家，在直播这里呢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关于爱的曲子，来自于朱莉安·劳埃德·威伯的作品。这首作品大概大家都听过，选自歌曲《魅影》当中的 All I Ask of You。明天是2月14号，也希望把这份浪漫送给大家吧。除了春节，还有各种关于爱的节日。 I ask for you。空气中飘来香的味儿，炊烟在屋顶上缭绕，这样才有的年味儿。大红灯抬高所有的屋檐儿，柱子上张贴着春联儿，窗户边上剪纸的图案，还有当庭上贴着红底儿福字鎏金，这样有的年味儿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心目中的年味儿，回忆流淌惆怅喜庆，真的是融合其中。而接下来这首曲子选自拉瓦让的歌《悲惨世界》当中的那首 Bring him home， 带他回家。 Oh my-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无论是古今中外，是音乐真的突破了国界，突破了年代，突破了横竖纵横。这来自维也纳童声合唱团，是他们在节日时唱的歌，而且这首歌也很古老，是后巴洛克时代的作品，作曲者是丹尼尔舒伯斯，所以这首歌也可以算作是在我们的年味的时候想到的孩子们的笑声。那我记得在我小时候，院里的小朋友们都大家一起排成了一个红灯笼的长龙，自己呢盖着自己的灯笼，各种各样的灯笼里面点的是真的蜡烛，并不是现在的电蜡烛，然后在冬日的夜晚大家排着灯笼玩耍起来，真的很有意思。这歌声大概想起了我们的很多的童年童趣吧。骑士布尔卡，这里是古典流行，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希望带给你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中外古典音乐，同时也是经典音乐。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快速急速的布尔卡，接下来呢再感受一下在维也纳新年的时候，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带来的什么样的音乐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也叫喋喋不休快速布尔卡。 告诉我们继续向前，真的，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生命和时间，对每个人都一样，对谁都从未有过偏袒。所以这首曲子也适合在过年听吧，在过年的时候还可以激励我们继续向前走。 Don't stop the feeling， 跨界的 Piano Guys 是不是很有感觉呢？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在今天大年二十九的时候为你带来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音乐。我想说的是，音乐面前真的没有界限，就像是你听中国音乐会感慨，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会感慨，而听当代的跨界也会让你有一些霸气的感觉，勇往向前。回到这首湖光水面，因为毕竟是要过年嘛，回到中国曲子的感觉。刚才我在说，真的，我们的农历很有意思，巧妙规避了西方的计时，有一种无限延伸的感觉，而采用了圆的形态，一年一年回环往复，六十甲子一大轮回，这样原本短暂的人生就有了缓冲，有了美好，有了希望，当然也有了痛苦，还有欢乐，诸如此类，在过程中有了重复进行的可能。在本该哀叹繁花落下去的无可奈何下，又平添了燕子归来时的似曾相识的美。年就是在这些循环往复的节点，在我们的命运溪流的历史宏观长河中，也占据了重要一席。